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流向 大漠救人无好报，暗中奸计实难料，不解难题终须解，却 在沙丘后搭起了帐篷，生起了火。石驼将骆驼圈成了一圈，驼峰挡住了火光。这个时候蝴蝶花才觉得舒服多了，但石驼却还是远远地坐在一边。中寒冷寂静的夜色里，他看来竟像是个被放逐的帝王，在默默忍受着深沉的寂寞、痛苦和屈辱。就连楚留香也不禁对这神秘人物的往事觉得好奇了。蝴蝶花不能忍，他忍了半天，终于还是问了：“哎，他为什么不进来跟我？我都瞧不起。”蝴蝶花说：“他瞧不起你，为什么要替你干事啊？”季冰雁冷冷地说：“你为人做事，我做事，只因欠了我的情。等他觉得已经不再欠我什么的时候，就算我跪下来求他，他也不会留下来的。”蝴蝶花又愣住了，他起来倒了一大碗酒喝下去，只想快些睡着，但是翻来覆去却总是想着那张奇异的脸。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究竟被谁害成了这个样子呢？他自然想不通，只得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哎，这个鬼地方，这日子可真难过呀。”姬冰雁像是已经睡着了，却忽然冷冷地说：“现在觉得难过了吗？真正难过的日子还没开始呢。”胡铁花从第一次跳下他家后边的那个小河游水开始，就喜欢太阳。从此以后，只要有阳光的日子，他就忍不住要脱下衣服晒晒太阳。在扬子江边，在黄鹤楼头，在青城，在罗浮，在华山之阴，在泰山之巅，他看到过各式各样的太阳，有的猛烈如长满大胡子的丈夫，有的温柔如黄花处子，有的迷茫灰暗如老叟的眼睛，有的却又绚丽多彩如少女的微笑。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太阳。虽然是同一个太阳，但是这个太阳到了沙漠上就忽然变得又狠又毒，像是要将整个沙漠都晒得烧起来。太阳晒得胡铁花连酒都不想喝了，只盼着太阳快点下山。一个酒徒不想喝酒的时候，他已经是难过得要死了。没有风，一丝风都没有。没有丝毫的风声，在烈日之下，沙漠上所有的生命都进入了一种晕死状。蝴蝶花忍不住要跳到驼峰上狂吼。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哪里传来了一声呻吟，那呻吟之声虽然微弱，但是在死寂的沙漠中听起来却比一个人在耳边说话还要清晰。楚留香、季冰雁、蝴蝶花他们的背脊都挺起来了。蝴蝶花睁大了眼睛说：“ 听啊，听到这个声音了吧？” 楚留香说：“嗯， 你听， 这是什么声音啊？”楚留香说：“ 附近有人。 不错，是有人。可听，是个快死的人。 姬冰燕冷冷地说：“ 你怎么知道？” 胡天华苦笑着说：“ 我虽不喜欢杀人，但是一个人垂死前的呻吟声，我却听得多了。依我看，这个人不是要被晒死，就是要被渴死。” 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声声音传过来。胡铁花已经听出这声音是从左面一堆沙丘的后面传出来的，他立刻跳起来骆驼说：“ 嘿，人就在那边，咱们瞧瞧去。” 季冰燕说：“ 一个快死的人有什么好看的？” 胡铁花叫起来说：“ 有什么好看的？哈，你知道有人就快死了，你难道不去救他吗？” 姬冰燕缓缓地说：“ 早就告诉过你，沙漠上每天都可能遇到几十个垂死的人，你要救人，别的事就不必做了。” 那难道你见死不救吗？ 我们难道是为救人而来的吗？ 胡铁花又叫起来：“你这个心呢，怎么这么狠呢？” 季冰燕说：“ 在这种地方，只有心狠的人才能活下去。你快要死的时候，也绝不会有人来救你。只因，如果有人把水分给你，他自己就要渴死。” 楚留香微笑着说：“ 但是现在我们的水不是足够，而且还有富裕吗？”“ 沙漠上还有一种人。” 姬冰燕接着说：“ 你如果救了他，等他力气恢复的时候，反而会把你杀死，再抢了你的食水和牲口逃走。” 楚留香笑着说：“ 是吗？可是凭我们三个人，世上有谁能够杀得了我们呢？” 胡铁花大声说：“不错呀，谁能杀得了咱们呢？” 他瞪着姬冰燕说：“ 看来呀，你这个小子不但心肠越来越狠，而且胆子越来越小。一个人要是钱太多，就会变成你这个样子。” 姬冰燕含着脸不再说话了。胡铁花接着说：“ 不管你去不去，我非去不可。” 楚留香微笑着说：“哼，要去大家一起去好吗？” 他这话自然是向姬冰燕说的。姬冰燕默然了半晌，他像是叹了一口气， 于是整个队伍都转向了左方。 左面那个沙丘并不大，转过了沙丘就瞧见了两个人。一瞧见这两个人，楚留香和胡铁花的心都寒了。 这两个简直已不大像是人了， 而像是两只被架在火上快被烤焦了的羊。他们赤裸裸地被人钉在地上，手腕、足踝和面颊上都绑着牛皮，牛皮本来是湿的，被太阳晒干之后就越来越紧，直嵌入了他们的肉。他们全身的皮肤都已经被晒黑了，嘴唇晒裂了，他们的眼睛半合半张，眼珠眼白分不清了，看起来就像是灰蒙蒙的洞。这个时候，胡铁花才终于了解了石驼的眼睛是如何瞎的。石驼的眼睛就和这两个人一样，是活生生被晒瞎的。 石驼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但到了这里，全身都发起抖来。 他似乎有一种神奇的触觉，能够感觉出眼前的不祥和未来的恶兆。 牛皮被挑断了，楚留香和胡铁花用毛毯把两个人裹起来，又用丝巾蘸了水，让他们轻轻地吮吸， 然后他们才开始颤抖。 呻吟。 他们能够发出声音的时候，就不停地呼喊哀求。 但是楚留香知道，现在要是让他们放量的喝水，立刻就会死。胡铁花叹了一口气，柔声说： 哎呦，放心啊，这水多得很，要喝多少就有多少啊。 垂死的人茫然睁开了眼睛，还是呻吟着说： 水啊，水啊。 胡铁花笑着说： 怎么，你不放心？ 他站起来拍着骆驼上的羊毛囊，又说： 你看，你看，这里都是水，都是水。 吉冰燕突然厉声说：你们是被谁绑在这里的？你们犯了什么罪了？ 垂死的人拼命地摇着头： 没有，没有，是强盗啊，强盗啊。 胡铁花说： 强盗，强盗在哪里啊？ 垂死的人挣扎着抬起了手，向远方指了指，又拼命地抓住了头发，一张脸因为惊惧而扭曲，身子也抖得更加厉害了。 吉冰燕厉声说： 据我所知，附近并无盗迹，莫非你们是在说谎？ 两个人一起摇头，眼睛里好像要流下泪来了。胡铁花大声地说： 哎呦，我说，哎，人家都惨到这个地步了，你干什么还要逼他们？ 就算他们说谎怎么着，他们身上连一块布都没有，难道还能害了咱们？ 季冰燕又不说话了， 只因胡铁花的话好像是说得不错。 这两个人非但手无寸铁，而且完全赤裸，就算是他们没有受伤，却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够令姬冰燕觉得不放心的呀。胡铁花转过头去看楚留香说： 现在可以让他们多喝些水了吧？啊！ 楚留香沉吟着点了点头：还是少喝好。 他一面说，一面走向了水带。 但是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两个奄奄一息垂死的人竟然就像兔子一般就跳起来了。他们本来在抓头发的手也突然闪电般的挥出来，每个人的手里都射出了十几道的乌光，那来势比闪电还要急。 这赫然是一种以鸡黄弩筒射出的暗器，这暗器原来是藏在头发里的。他们的手一挥出，楚留香、胡铁花、姬冰燕也立刻像燕子一般的掠起。他们纵然事出意外，但是以他们的动作和反应之快，已经很少有暗器能够伤得了他们了。谁知那暗器没有打向他们，却击向了水带。只听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的声音， 数十条水柱就箭一般从羊皮囊里射出来了。那两个垂死的人也飞一般的就窜出去了。胡铁花的怒火已经爆炸了，他怒喝道： 兔崽子，你们想逃？ 他以几乎比楚留香还快的速度就向他们扑去了。 吉冰燕却没有去追人，他翻身抢救水袋。他知道在楚留香和胡铁花的手下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两个人自然逃不了。他们还没有逃出十丈，已觉得有一股劲风就吸向了脖子。他们想转身迎击，还没有回头，人已经倒下了。他们甚至连对方的手都没有瞧见。 胡铁花骑马般骑在了一个人的身上，不停地打着他的脸，怒喝道： 我救了你，我救了你，你反而害我，为什么？为什么？说说。 这个人没有回答，他永远不能回答了。 胡铁花从地上揪起他的时候，他的脖子已经像稻草似的折成两段了， 另一个人还倒在地上。楚留香并没有动手打他，只是站在他的面前静静地瞧着他， 也没有问他话。等他听见同伴的脖子断的时候， 他的全身都缩成了一团，嘴里却疯狂地大叫起来，嘶声说： 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你们活不成，我在鬼门关上等着你，等着你，我再和你们算账。 楚留香的眼睛连眨都没有眨，缓缓地说：我绝不杀你，只要你肯说出来，是什么人叫你们来的。 这个人忽然疯狂地大笑： 你想问，你想问，什么人叫我来的？怎么着，怎么着，你难道还想 还想去找他吗？ 楚留香说：当然是要找他，你难道觉得好笑吗？ 这个人他好像是笑出了眼泪，差点笑断了气。他接着说： 当然很好笑，任何一个没有发疯的人都不会想去找他的，除非这个人他活得实在是不耐烦了的。 胡铁花抢过来大声地吼道： 是不是扎木合的儿子叫你们来的？ 这个人笑着说： 扎木合，扎木合是什么东西？扎木合替他老人家提鞭子都不配。 楚留香皱着眉说： 不是扎木合，是谁？是谁？ 说。这个人说： 你放心吧，放心吧，等你快死的时候，自然会见着他老人家的。我跟你打赌，你活不过五天的。 胡铁花说：哼，我也跟你打赌，你要是不肯说实话，连五个时辰都活不了。 这个人竟然又笑了。 我根本就不想再活五个时辰。 胡铁花倒不禁愣了愣说：怎么 啊， 你不怕死？ 我为什么要怕死？为什么要怕死？能为他老人家而死，我简直比什么都开心。不是， 他的笑声忽然微弱下去了，眼睛里却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辉。 楚留香说：不好， 这个人的嘴里藏着自尽的毒药。胡铁花把他提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人已经不再呼吸了。过了很久，胡铁花才把他放下去，转头望着楚留香：你见过像他这么不怕死的人吗？ 楚留香说： 没有。我也知道有许多人被敌人抓住的时候都会服毒自尽的，但他们都是出于无奈，而这个人他死的却很开心呢。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只因他不禁想起了服毒自尽的无花，一想起无花就忍不住叹息。胡铁花也叹息说： 我看这个人的脑子有毛病，否则…… 他忽然瞧了瞧姬冰雁，摸了摸鼻子， 不说话了。 姬冰燕只是俯首望着地上的尸身，根本就没有瞧他。胡铁花忍了很久，搭讪着喃喃地说：“ 他们的暗器是藏在头发里的，这一点我现在也想到了。但是他们明明已经晒得皮焦肉绽、半死不活，他怎么能会有力气来动手呢？” 姬冰燕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缓缓地俯下身，提起着尸首的头发一抖，立刻就有一张皮奇迹般地退下来，露出了里面那光滑而平整的肌肤。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选择六面人生，古龙比九闯江湖现天涯，怪人怪事。 胡铁花瞪着眼睛愣了半天，才苦笑着说： 哦，原来他们这具尸体也用了易容术了，而且手法不在楚留香之下。嘿，沙漠里也有这样的人呐、嘿，真想不到。 他这话是向姬冰燕说的，但是话还没有说完，姬冰燕已经走了。胡铁花只得走回去，一见那十几个羊皮袋虽然都被打穿了洞，但是里面的水并没有漏光。姬冰燕和小潘已将羊皮袋都解下来平放在地上，有洞的一面朝上，每袋里至少还有半袋水。胡铁花大喜着说： 原来这两个人白送了性命，没害着咱们。嘿嘿，咱们还是有水喝。 姬冰燕也不说话，却提起了水袋，把水都倒在了地上。 哎，这干什么？ 姬冰燕还是不说话，楚留香却走过来沉声说： 暗器有毒，毒已经融入了水里，水自然喝不得了。 胡铁花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几乎跌在地上了。楚留香说： 我已经找着了他们设暗器的针筒了，那构造之精巧。唉，景似还在昔年名震天下的九天十地天魔神针之上啊。我实在想不出江湖中谁能造得出这样的暗器。 他摊开手掌，双手之中各有一个黝黑的铁桶。姬冰燕只瞧了一眼，淡淡地说： 这且留在晚上再说，现在赶紧赶路吧。 他还是不再瞧胡铁花一眼。胡铁花终于忍不住跳起来，大声叫着： 全是我不好，我爱多管闲事，我瞎了眼。我说你干什么不骂我呀？啊，你不说话，你哼，你痛骂我一顿，我反而好受。 姬冰燕终于转过了头，静静地瞧着他，缓缓地说： 你要我骂你 啊？骂？你不骂你就是混蛋。 姬冰燕还是神色不改，缓缓地坐上了骆驼，淡淡地说： 我为什么要骂你？救人总是好事，何况瞎了眼的也不只是你一个，上当的也不只是你一个。 胡铁花这次才真的愣住了，很久都说不出话。楚留香从后边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头，微笑着说：这个死公鸡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恶，是吗？这一天晚上，胡铁花也和石驼一样，坐在明亮的星光下，坐在热气散尽的沙砾上，坐在无边无际的寒冷中。风中不再有大蒜、胡椒和牛羊肉的香气了，因为他们所剩下的只不过是永远不离姬冰燕身边的一小袋水了。 没有水就没有热菜，就没有享受，没有生命。石陀就坐在不远，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他虽然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却像是也变了。他永远笔挺的身子像是变得萎缩了，他那如麻石雕成的脸上也像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是胡铁花并没有留意到他的改变，胡铁花只是在自己怪自己，自己生自己的气。帐篷里有盏水晶灯，灯光温柔的就像是星光，在如此温柔的星光之下，楚留香和姬冰燕讨论的事情却毫无温柔之意。那黝黑的针筒在灯光下尤其显得丑恶冷酷。楚留香瞧着这个针筒苦叹道： 这实在是我生平见到的最可怕的几种暗器之一了。我想世上只有三个人才能造得出这样的暗器。姬冰燕说：三个人？ 对，第一个是蜀中唐门的掌门人，第二个是江南九曲堂的朱老先生，而这两个人自然绝不会到沙漠来。姬冰燕说： 不错，还有一个人呢。 楚留香微微一笑： 哼，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了。 这暗器自然不会是我造的。姬冰燕连眼睛都没有笑意，一字字地说： 你虽知道只有三个人，但我认定必定有第四个人，只不过这人是谁你我都不知道。 楚留香默然了半天，叹了一口气说： 能造出这样的暗器并不可怕呀， 可怕的是这个人竟能令他的手下心甘情愿地为他死。 姬冰燕说：你认为这绝不是你那个对头黑珍珠吗？ 绝不是。 黑珍珠没有这么强，没有这么狠。你想这会是什么人呢？ 楚留香沉思地说： 我想这个人或许是自中原出关的一个极厉害的黑道朋友，或许是沙漠中流寇的首领。 他并不是冲着我楚留香来的，也不是冲着你姬冰燕来的，他只是将我们当作一对肥羊，要从我们的身上刮一些油水。姬冰燕说：接着说。楚留香说： 他算准我们要从这条路上走的，就先在这里布下了陷阱。也许他本来是想要我们的命的，但那两个人发现我们不是普通的个商的时候，生怕一击不中，才临时改变了主意。暗器不射人，而射水袋了。 他苦笑着接着说： 哼，他要等我们渴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再来下手，那个时候我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了，岂非只有任他宰割呢？姬冰燕悠悠地说：也许他根本不想一下子要我们的命，他根本就是要我们活着慢慢受苦的。 楚留香皱着眉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他骤然停住了嘴，只因为他忽然发现姬冰燕那深沉而冷漠的眼睛里此刻竟好像藏着一种极大的恐惧和不安。 这实在是姬冰燕从来都没有的情形， 能令他这种人惊恐和不安的事，那必定是严重的可怕了。楚留香立刻开始不安了，他试探着说： 怎么？ 难道你已经猜出这个人是谁了？姬冰燕似乎想说什么，但是他看了帐篷外的石陀一眼，立刻将想说的话又忍下去了，却笑了笑说： 呵呵呵呵呵。 不管这个人是谁，他想渴死我们，哼，就打错主意了。 楚留香没有再问下去，他也笑了笑说：“是吗？哈哈，是的，有你在，哼，我从来就没有怕会被渴死过，哈哈，没有。”姬冰燕笑着说：“ 我知道，就在百里之外，有个秘密的水源。明天日落之前，我们就可以赶到那里。我刚才没有说，是因为我是想让这个胡铁花着着急。” 他笑着躺下去，很快的就像是睡着了。楚留香却悄悄地走出了帐篷，坐在了胡铁花的身边。他不是想来和胡铁花说话的，只不过想坐进来，来观察那个神秘的奇人。他已经隐约地觉出来，在石陀那岩石般的胸膛下隐藏的秘密，只怕比那见血封喉的毒针还要可怕十倍。 第二天，姬冰燕将剩下的水平均分成了五份，淡淡地说：“水只有这么多了，你们可以现在一口气儿都喝下去，也可以留着，反正这点水最多也不过只能支持三天。” 胡铁花望着那个空了的水袋大声地说：“ 这是你自己留的水，我不喝。” 他扭头就要走，楚留香拉住他笑着说：“ 嘿嘿，你不要和姬冰燕赌气嘛。”“ 跟他赌气是要上当的。”“ 我跟他赌什么气？昨天晚上我已经听到了，他今天就能找着水，只不过我自己还有一壶酒，我为什么喝这胆出鸟来的淡水？” 姬冰燕不觉也笑了。小潘瞧着这三个在一起把臂的朋友，忽然觉得自己勇气百倍了，跟着这样三个人走还用得着怕吗？还用得着怕什么？只有石陀的脸色越来越阴郁。啊，这没有眼睛的人却仿佛能够瞧见别人瞧不见的危险。 骑兵燕只挥了挥手，石陀就立刻使队伍停下了。骆驼伏下，胡铁花从驼峰上跃下，就立刻跑去找骑兵燕说：“ 哎，是你让队伍停下来的是吗？”“ 不错。”“ 嗯，你就一挥手他就懂你的意思了。”“ 嗯， 可是你说他又瞎又聋啊，他怎么看得见呢？” 我自有方法让他知道我的意思。”“ 你有什么见鬼的法子啊？你干嘛不说出来？” 你真的瞧不出来？” 王八蛋瞧得出来。” 姬冰燕转向了楚留香说：“ 你呢？”楚留香缓缓地说：“你是用一颗小石子来传达你的命令，你若要队伍停下，就用石子打石陀的左肩，你若要队伍走，就打他的右肩。”他微微一笑，瞧着胡铁花接着说：“ 这个法子并非只有王八蛋才瞧得出来的，是吗？” 胡铁花平举着双手苦笑着说：“ 你不是王八蛋，我是。我现在实在是觉得呀，我觉得我实在未见得比王八蛋能够聪明多少。” 这里看来也是一片黄沙，和沙漠上的任何一块地方都没有什么两样，唯一扎眼的那只是一株树。树生长在一堆风化了的岩旁，早已经枯了。胡铁花瞧了半天，忍不住笑道：“ 啊， 啊， 这里，这里有水吗？ 季冰燕说：“ 嗯。” 胡铁花摸着脑袋说：“ 水在哪儿啊？我怎么瞧不见呢？难道我不但脑袋不灵，我这个眼睛也不灵了？”嗯， 他抓着楚留香说：“ 啊，嘿嘿嘿，你老实说，你瞧见没有？你瞧见了吗？” 楚留香沉吟着说：“ 听说沙漠里有许多秘密的水源，是藏在地下的。”季冰燕说：“ 不错，你……” 他瞧着胡铁花想说话，说的自然不会是什么好话，但是话未说完，胡铁花又高举着双手说：“ 你不要说了。”别说了啊！我承认，我什么都不懂，行不行？ 他摸着脑袋笑着说：“我本来不是很聪明的嘛，怎么跟这俩人在一块儿就变成傻子了？这个啊，哎呦，得了传染呆病了我呀！” 小潘忍不住笑着说：“胡爷，您要是真的染上了呆病，那一定是我传过去的。”姬冰燕板着脸说：“ 你怎么会传给他呀？他比你还要呆得多呢。” 话没有说完，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但他们并没有笑多久， 他们花了一个时辰 来挖掘这地下的水源，谁知地下连一滴水都没有。 姬冰燕像石头似的愣了， 胡铁花擦着头上的汗，想说两句俏皮话笑一笑， 看到姬冰燕脸上的神气，想到立刻要到来的危机，他哪还说得出，哪还笑得出呢？ 楚留香尽量的把声音放得平淡和自然的说：“ 嗯，哎，要不再想想，有没有弄错地方啊？” 啊！姬冰燕跳起来说：“怎么，你不信任我吗？” 楚留香知道他此刻的心里一定比任何人都难受十倍，也不忍再说什么， 姬冰燕却忽然软了， 斜斜地倚在了那棵枯树上。 小潘陪着笑说：“ 这个是这样，这地下的水源呢，它有时候会忽然就干了，有时候会忽然改道。这个老天爷开玩笑啊，他什么人他也没法子，不是吗？” 楚留香说：“我知道。” 姬冰燕瞧着楚留香，终于黯然说：“ 别怪我。”我 楚留香微笑着说：“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要是你，不但也会拿你出气，说不定发的脾气会更大的。” 胡铁花大笑着说：“ 嗯，不错，一个人难受的时候，不拿好朋友出气，拿谁出气呀？好朋友要是不能谅解他，谁还谅解他呢？” 小潘瞧着这三个人，那喉咙里好像是忽然堵了一块东西，他噎着声音说：“ 这个，小人斗胆插句话，谁要是能交着楚爷和胡爷这样的朋友，他可实在是世上最走运的人了。”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急骤的啼声就传过来了，胡铁花一惊就想迎上去，但是楚留香却拉住了他，沉声说：“ 此时此刻，咱们绝不能妄动，先静观待变。” 那边姬冰燕、小潘、石驼已将骆驼全部拉入了沙坑里，他们方才四下寻找水源，所以那沙坑挖的是很大的， 沙坑前还有一堆岩石挡着对面的视线，在这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当真再也找不着比这更好的藏身之处了。楚留香和胡铁花刚刚藏起来，便瞧见几匹飞奔着的剑马在漫天飞舞的黄沙之中显出了身影了。但这几匹马发狂般的直奔而来，马上的人整个身子都贴在了马背上，像是在逃避什么可怕以及的追兵。但是放眼望去，一片大沙漠在逐渐西斜的阳光之下灿烁如金呢、除了这几匹马之外，后面再也没有人马的影子了。胡铁花失声说： 这怎么回事啊？你们看，这些人在逃避什么呢？ 姬冰燕面色沉重的可怕，他沉声说： 沙漠上常会有一些诡秘之极的事，只要不惹到咱们身上，咱们还是要装作瞎子，只当没有瞧见。 但是那个马匹却直接向他们跑来了。胡铁花说： 要是惹到咱们身上了。 姬冰燕还没有说话，那几匹疯狂飞奔的马已经力竭而倒，马上人在地上一滚，随即跳起来了。一共有五匹马，却只有四个人，四个人都是中原武士打扮，劲装配刀，四个人的身手看来都不弱。胡铁花简直从来没有见过比他们更狼狈的人。四个人满头满身都是黄沙，瞪大了眼睛，喘息着瞪着前方，脸上的那种惊骇和恐惧的之色，那是谁都描述不出来的。胡铁花瞧见他们这种神态，自己的心里也不禁紧张起来。 我说这些人究竟瞧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啊？他们为什么这么恐惧啊？ 忽听一声狂吼，四个人一起拔出了佩刀，疯狂般的飞舞砍杀，将一生的本领和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对方却没有人。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小音，编辑海燕。